你好，我是雨木，欢迎收听雨木广播电台，这是第73集，私人采购 Personal Shopper 2016年的片子。他等一个暗号，有个女孩子在等一个暗号。这是一部以悬疑气息包覆人文情怀的电影，在巴黎。法国巴黎，一位女孩有两个原因使她不愿意离开巴黎。她是时尚名人的助理，衣服、鞋子、包包、饰品全部由她负责采买。明星的助理嘛，她觉得工作无趣，可是薪水很不错。另一个原因呢，3个月前，女孩的双胞胎哥哥死在巴黎。其实打个岔哦，是哥哥还是弟弟我看了也不是很确定啊。这怎么讲？一卵双生啊，所以他是有个双胞胎兄弟，可能是哥哥，可能弟弟，但我没有看得很清楚啦。那3个月前，女孩的一个双胞胎兄弟啊，死在巴黎，过世了。他们俩曾经许下诺言，无论谁先过世，要留给对方某种超自然暗号。而他仍然在巴黎等待那个暗号。女孩继续工作，继续等待，直到发生一场意外，改变她的想法。Personal Shopper 是法国相当知名的导演 Olivier Assayas 他的作品，Kristen Stewart 是领衔主演。看到片名是 Personal Shopper， 是英文嘛？就导演国籍来说，这个法国片啊，虽然里面主要的演员跟大部分的对白都是英文，我还是认为它是一个法国片，因为有时候。这很难说，有时候是一个片子是什么什么什么国片，两个判断是行之有年的，他大部分用什么语言在说，另外一个就是导演的国籍是哪里，这是比较作者论的说法。那但是题外话，好，电影告诉我们什么嘞？当一个人感情，他的情感不一定是感情，他是广泛的，情感越深，受到剧烈冲击的时候，所形成的牵绊也就越重。是一部意识形态强于故事情节的片子。它的情节是单纯的，但是它里面想要讲的想法、意识形态是非常有意思的。Personal Shopper。当然也是一如以往的，看的都有一些感触啊。RCS 的电影和他的诸多坚持，也只是有经验的导演，也制作了好一阵子了嘛，可以看出他有很多的特点嘛，一直都带给我不可思议的好印象啊。不可思议，现在是怎么讲？要稍微加注一下，有的时候觉得啊，这真的是不敢相信，那是好的还是坏的？是好的哦，在这里，不可思议，他跟他的作品存在一种世界影坛上面，一直没有消失啊，一直存在在这里。因为我不敢说屹立不摇啊，因为他不是很大的一个，不会形容词穷啊，就是他一直都有持续的在创作，持续的几年就会看到他的新作品。也因为他长时间的坚持，带给我蛮好的印象，所以我希望写下一些观后感。在这一刻，就《Personal Shopper》这部片，我身边不要写一写就传出一声巨响或者两声巨响，说你有看过这部片，你知道我在开玩笑哈。第一个感触，谁是谁？电影里的助理工作，虽然女主角觉得无趣，但是导演传达给我的东西很有趣了，就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助理职嘛，人家叫你干嘛你就干嘛，人家叫你买什么你就去买什么，跑腿啊， 做一些杂役啊，贴身助理典型的会做的事情。某些协助性质的工作，当这个工作内容非常私人秘书的时候，谁才是主，谁又是仆，不容易区分。谁是老板，谁是员工，这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区分。但是所谓主仆，我虽然是跑腿，可是我也可以有一些想法帮我的老板，因为我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非常贴身啊，就可能会这样。有些助理是需要过滤电话代替老板做决定，就跟刚才所说的相当类似嘛。如女主角必须代替她的老板挑选精品服饰，或者她在 Chanel 选衣服，她在 Cartier 挑饰品，挑钻石，挑这个就 accessory 这些。如果她不是某某某的助理，那些地方她根本想去都进不去了，她想去逛逛都不行，因为她是某某某的助理，她才有办法进去嘛。工作让他能够自由进出嘛？他是某某主义，我一直在重复，我在跳针呢。就在这一刻，一下下也好，助理自己想不想成为某个人的 celebrity 的名气啊，的名人啊，有应运而生的一些，我不敢说特权，但是你可以得到某种尊敬啊，可以进出某些地方啊，人家有什么样的眼光看你？他只是一个助理，可是他好像。选对了老板一样那种，虽然他没有选啊，就是你知道我现在讲有点模糊啊，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工作做一做会不会想要变成某个人，我可能只是想要好好的可以维生就好了、这做着做着有没有那么一点虚荣在心里面啊？这个念头值得进一步想一想。工作是工作啊，生活是生活，老板是老板，女孩是女孩。代替老板选东西，工作界限清楚。可是偶尔被问一下，然后就是他去 Chanel 选衣服的时候，还是去 Cartier 挑饰品的时候，要不要试戴看看？要不要试穿看看？但这个当然在电影里面也有演嘛。那我们在生活经验也知道，工作讲规矩的，如果都这个样子的话，给老板知道那不行。我要穿的衣服你还先试穿过，但有老板可以有，他普遍是不行，因为有差别嘛。如果我是那个女孩啊，眼前的 bling bling 那么多亮片的洋装好美啊，不知道穿在身上看起来怎么样，穿在自己身上看起来怎么样啊。衣服穿上，女孩瞬间又变成老板，衣服脱掉，女孩又变回自己。在报章杂志上看见老板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媒体赞誉所谓的时尚教主，其实很多细节混合了老板和女孩的想法，但是能够站在镁光灯前只有一个嘛，齁。谁才是时尚教主都难说。因此啊，想不想成为某个人，工作做着做着想不想成为他，要说想，但并不是；要说不想，又已经是。交错之间，也是虚实之间，自己的身份就会变得比较迷离啊。而事实上，这个他不是那个他，所以某些助理工作让人变得很有意思，尤其是刚刚说的私人秘书、贴身助理，打理的并不是那么的形式的东西。很多地方交集的，这个角度看是蛮有意思的啦。第二个感触，双生同感，就说双胞胎之间，他们有怎么样一个心电感应吧？我说，双生同感。科学上，双胞胎是两个不同的人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Personal Shepherd 这个片子里面的人物嘛，他跟他的双胞胎兄弟一卵双生，一女一男，强化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。然而，以我们现实的生活经验， 双胞胎之间存在太多只有彼此才知道的感觉，这感觉打引号，我自己没有双胞胎啊，但是也跟双胞胎相处的经验，觉得他们自己有一些，要怎么说，这引号打不完啊，他们自己有一些沟通的方式，至少他们自己知道而已。他们容易同感，假设双胞胎是情感厚实的圆，各自为半圆，某个半圆往生之后过世了之后，留给他另一个半圆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或者换一个角度，还活着的那个半圆除了承受自己的感受，还能同感往生的半圆，不明确但意图强烈，那种情境就像电影里描述的生活陷入悬疑，若有似无的接收到一些强烈到让他觉得会不会兄弟还没有，但是那只是一个错觉嘛，但是我只是去描述他感受到的东西很强烈，除了看不见几乎都可以确定，这有时候人陷入这个东西，又继续说很想知道你现在好不好，好，这是大家一个自白，一个感受。我在这部电影里有感受到这一层想法，因为他不断的在描述这个想法。所以呢，在第一大段里面就提到，当一个人情感受到剧烈冲击的时候，情感越深，所形成的牵绊也就越重。日常生活相继发生，大家都很有经验了，虚实难分的情况。举个例子，片子里面不是有一段手机传讯吗？手机互相传讯息，我们是观众，那就像两个不同的人在对话，而女孩是剧中人，有时候她在对话，有时候又好像她是在跟自己对话，自问自答一样，而且某种程度上她的行为是富有科学精神的哦。虽然通灵不算是科学范围嘛，但她愿意去上网找相关的短片的相关说法，这是很科学的行为啊，因为他想要厘清一些东西嘛，证明他真的很想知道，很想要接触他的亲人，也证明他们之间的情感很深厚，失去亲人的打击很痛。他的生活里面什么是实的，什么是虚的，因此严重受到影响。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，对，我不要讲那个意识形态的话，就是用熟悉的话来说啊，一个人在这种时候情绪比较不稳定，如果我们是女孩身边的人，都难免会替她担心，就要情绪不稳嘛，受到一些刺激嘛，就是这个调调。Personal Shopper 的结局，每次聊到某某片的结局都是戒慎恐惧啊，不知道是谁在收听嘛。Personal Shopper 结局很有意思，有一句话这样讲，里面这样讲，是你吗？还是只有我？哦，那句法文我真的是想有个句，不对，那个是英文的，对，那是英文的，但是它的英文我已经忘记，那种英文是你知道会颠倒一下，省略一下，又倒装一下那种，我有七成的把握推测可以这样翻译成中文，然后大家多包涵。是你吗？还是只有我？就是说他在一个空间里面听到一些暗号，或是感受到一些暗号，让他很疑惑，就女主角很疑惑，是你吗？还是只有我？这句收尾是收得很漂亮。当一个人，我的意思是，就是结局的最后，这部电影最后出现的一句话，收尾收得很漂亮。当一个人情绪呈现不稳定的时候，就像这个片的情节一样，不是那么有逻辑的，有点迷离，有点失去秩序，我们内心可以大可以呐喊。一下这样一下那样，到底是想怎么样，你到底是想要跟我说什么，有时候会失去耐心的时候激动。然而看见某个人的心很乱，生活经验告诉我，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要求他 说清楚讲明白。明明就已经很乱了，就怎么去跟我说清楚讲明白，就没有办法。相反的，企图理解到底我这样说话，这搞清楚到底是有鬼还是误会啊，等于是要求那个慌乱的人立刻说出逻辑条理诸如此类的。固然这本来就属于感觉的东西，可是这种要求也未免太没逻辑了。有东西真的没有办法，尤其是情绪上、情感上产生的情绪的这方面的，要他说的一清二楚太难了，但是又不能不理他。所以这个是相处上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。在这个片子里面也有讲到这部分。我会说，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难道每一件生活中的事情都能够条理分明吗？不知道你怎么看。但我想 personal shopper 私人采购有传达到这一方面的意识形态，我生活上面有一些细微的东西，但他内心会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自己心都蛮乱的，还要告诉别人，或者说还要拍成电影让观众知道，这不容易哦，这不容易。那我觉得这方面做得很不错，很好的一个电影。好，介绍到这边。我的网站是雨木散文故事，雨木散文故事，上网搜寻一下就会看到。那你刚才收听的文章就是 Personal Shopper 私人采购，这篇文章也有刊登在网站上。如果你已经在我的网站收听，谢谢你来，也欢迎你有空常回来逛逛，这里一直都会有东西的。谢谢。